第三首诗歌的时候，真是这首诗歌很我们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唱到有一个故事，唱到一首诗歌，最后有一个救主哈，这个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个宏大的故事，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不少人来了哈，讲到那个整个上帝救赎的故事，从创世纪一直延续到启示录，这是 Grand Redemptive History， 上帝要将他的万民。我在前两天去 Boston 的时候，就看到美国的文化里面一直有的我们平常不注意的，比如说坟场就跟他的公园在一起的，这到底有什么盼望呢？我们的在中国的文化里头，坟场都是非常阴森森的哈。哦，你们有没有去过加州的有一个地方叫 Forest Lawn？ 有多少人去过？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洛杉矶的时候呢，这个 museum 一定要去。其中就跟刚那个诗歌有关的，就是将来耶稣基督，他其中呢有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当年就是一直明白说，我们死亡不过是穿越一个信心之门，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度。那他想要表达这个信仰的时候，他想要他的服饰是将来就是说要死去的人，他希望那个坟场是非常美丽的一个 garden 哈。那耶稣基督当然是 garden， 他复活也在园中嘛哈。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他就在那里买了一块地。那他想要描述，他要找三幅画，这三幅画呢是表明出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所以他找来找去找了三幅。第一幅画呢，是耶稣基督受难的前夕，就是卖主的。他找到这个达芬奇这幅画的时候，他想把它雕塑在这个那个 sky 那个 glass 上哈，就是那个很贵的。结果在雕塑的工匠雕了六次，都在雕犹大的脸的时候都碎了。结果他就说再雕一次，如果就是说再这样的话，就是神不给他了。不过第七次是雕好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画，然后那个画呢当时放在那个后面有光进来，可以看到那个照在耶稣的脸上，然后犹大的脸是黑的哈，就是这是一个第一幅画。第二幅画呢是一幅名画，是波兰的画家所画的。他当年这幅画呢其实进到美国是来展览的，进入芝加哥的时候呢，因为太大了，那个巨幅的画占有这个跟这个高度呢是有2米多高，然后宽有大概有我们这个教会的，就是说从那个墙到这个墙，大的不得了的。那个就是整个画的那个巨幅画像是耶稣在十字架面前看着这个十字架，然后所有的人物都画在里头，甚至包括在这个城墙外面有一个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在讲，有人说那个他勾画的时候，他受那个冰虚传的影响，把冰虚画在城外。当然耶稣我们都知道故事，他是没有看到耶稣受难嘛哈，他就说这个他也是 inspire， 所以带进来没带进来，留在那个芝加哥的 warehouse 里头。他听说这幅画，因为他要找三幅画，他一个是受难前，一个受难的时候，还有一个呢要复活的时候。结果呢这个受难这幅画，别人说这幅画你值得去，他最后就把它赎出来，然后专门建了一个大厅，那每年都有人去看这个。他是美国好像一个小时就会有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他会每一幕就是那个探照灯照在不同的人物上面，下面有脚注，这个是什么人，非常有意思的。那第三幅画就是刚刚那个弟兄带我们唱的，就是天使天君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从坟墓里出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整个的那个万族万民哈将要再来的时候，然后他那个耶稣用钉子手迎接这个那个状态。所以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是一个宏大的 Grand Redemptive History。 其实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信仰特别激动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会是那么老想到这样的伟大的事情，因为伟大的事都是很平凡的时候做成的，但是我们是有的那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来实现的，来做这样的。刚来我们来检视人在上帝国度的使命的时候，我觉得他这首诗歌表达我们的福音信仰，那么也表现出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的托付。我们先做个开始祷告，来预备我们心。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在创始之中就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福分，借着时间不断地向我们彰显。当我们跟你越亲近的时候，就像我们所唱的 Communion with 你的时候，我们看到与你所爱中的这个相交，与你爱中的联合，的确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不仅是 与你相交，更是与你的使命为我们的意念。主，你求你今天晚上与我们亲自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思所想所做的都跟你永恒的国度有关系，与你为我们交托的使命有关系，以至于我们没有埋没我们作为王子和公主的这个地位。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晚上所讲所听的都按你自己的话语的规模来宣讲，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昨天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在我们神国的背景之下，我讲到说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形象，刚才思慧就忘了哈，还有一个很伟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尊贵的形象，这两个同时是真。当我们忘了我们是谁的时候呢，要么我们就忘了我们总是低头看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谁，我们都会陷入两种不合适的境界。但是我们被造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好像这个声音是不是应该用这个声音呢更好点，没关系哈，你们听得见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想我们这样的一个上帝造了我们，用他的形象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该做什么。我相信在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你当跟人不同的人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比如今天我跟那个葛阳见面哈，就问起他说 Ohio State， 我们一块出去玩，那有很多的交流，他做什么我就知道他是做那个做 burn 的哈，就是做那个锅炉制作的，然后注意这个里面的其中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要影响我们的环境。那这件事情他的工作代表这个人跟他有关系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做久了以后哈，就是我们这个人跟我们做的事是很相像的。我这次上飞机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呢就关不上那个门呢哈，就是她那个我们坐小飞机从这个亚兰大飞到这个麦迪森，然后她个子又比较矮放不进去呢，然后我就发现一个诀窍，然后就我说你倒过来放就进去，她真的吗，然后我就把她放过来，倒过来一下真扣上。她说你怎么知道，她说 I'm an engineer， 我说我曾经做过几年的工程师哈，可以看出这里的差别啊。那实际上呢，那之后呢我她说她听出来我，她说你曾经是工程师，那你现在除了帮别人这个把箱子摆好，老太太也挺开玩笑，她说那你现在还干什么，我说我是一个牧师。哦，他说 No wonder 你会帮我那个什么，那当然就是他当然是比较好的一个人，他了解就是牧师可能是行事为人里外是相似的哈，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就是这样说，打牧师的牌子不管用的。我从中国回来宣教回来，然后在明尼苏达转飞机，那一个人就对我这么说，他说，他就要我做这个 agriculture 检查，那实际不是，他是要我实际不是 agriculture。他可能怀疑我是 spy 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不知道，他说你要到里面去，我原来以为是 agriculture， 我说那你就打开看好了哈。结果他不要我检查，他说你就到那里面去，我推车进去了。进去以后他第一个问我轮到我，他就说叫什么名字，说完然后他说你成为公民有多少年了，哎呦，我就开始摆手指头数哈，啊等等你走了。但是我为什么去到那里去呢，是这个前面一个故事，他问我，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老师，到中国去干什么，我说哎，我是个牧师，教那个圣经的。然后他说牧师牧师也有很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所以就给我画了一下让我去那儿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份哈，跟我们有的时候你真是很难说，但是大多数情况呢可能 normal 的状态，就像那个老太太，飞机上的老太太跟我的反应一样。当然这个作为一个检察官，一个海关人员，他眼睛不揉沙子哈，真是有很多牧师可能贪污哈，不是很多哈，应该是说偶然有一个牧师做这样的事情呢，就会成为一个新闻。如果说一个其他的人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新闻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天主教祭司有时候做丑闻的时候，整个就是报界都知道，因为跟他的身份什么很不相称。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神给我们不光是给了我们一个标签，让我们是尊贵的形象，是我们谦卑的形象，还有一件事，神就是给我们设定了一个在最造之初我们要做什么事。 Who you are will determine what you do， 但是 what you do always reflect who you are， 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呢，当我们来自我介绍的时候，对今天的人我相信很难问你的时候，我们思想说你干活的时候跟上帝在起初创世纪我们昨天所读到的第一章第26-28节里头的这个上帝托付的有关系。今天有多少人，你说我们打开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来再念一下，重温一下上帝在 最早之初给我们，最后一直看到从文化的使命再看到福音的使命，这个我们很少非常熟悉的，请弟兄姐妹来念一下好不好？仍然念这些经文，第26节到28节，不断重复一些事情，尤其第26节，我们就念26节好了。也许这样吧，我来念一下新译本，这样可能有点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第26节这样说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所有的生物。啊，这是不同的翻译，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都表达说最初有几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来思想神的形象人的时候，我昨天提到我们会想到以弗所书讲的给我们的理性、智慧、创造性，上帝是创造的主，我们就有创造性，上帝有情感有爱，我们呢也有爱，上帝是有公义的，我们原来被造也是公义的，我说 upright 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跟其他动物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的话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作为上帝形象有一些特定的事几乎能够反映出我们是谁 almost。 所以摩西是非常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的，在被造之初的时候，他在向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来说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在那里头也给他们说他这个使命里头，我们有好几个动词，生养众多，布满这个地，然后治理，要管理。所以从这里头这五个命令，从生养、从繁殖、还有遍满、治理和管理头，有这里头你可以把它综合成两类，一个就是生养众多，这个繁衍类的，还一个呢是来管理的。好了，今天我们一般就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头称这个创世纪这个呢称为文化使命，多少人听过这个词啊？有一个人听过哈，我对你们是很新鲜的事哈。对于说使命的时候，弟兄就唱的是福音使命、文化使命 Culture Mandate， 那个是 Great Commission。 当我们说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说文化的时候不是说做电影烹饪，讲人类的外在所有的活动都是文化活动，内在的活动是宗教情怀，这基本上这么分的。所以文化的活动来包括你做工程师、你烹饪、看电影、写书，甚至做任何的一个活动，外在的活动都把它称为 culture mandate 的时候呢，是指的从一开始这个谕令就此下来，而且这个谕令并没有因为创世纪人堕落以后改变。你想一想，还记得创世纪之后堕落之后第八章第九章挪亚不是第六章洪水的时候，神是不是又再次宣布第九章出来以后宣布这个你们要生养众多要繁衍，但是有一个说不能杀生物，对不对？如果大卫作为君王的时候，大卫诗篇第八篇他赞美神的时候，他说我看你指头所造的星宿，我说人算什么，但是呢你赐他荣耀尊贵于冠冕。下面接着的话跟创世纪一样，是 repeat what is in the God, in the creation， 再次说你他赐他牛羊来管理所造的一切。所以这件事情上一直要往下走，我们待会越讲就会越清楚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生养说，我用我先说白了哈，上帝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去迦南地，要生产出很多上帝的形象来， produce a lot of image of God， 然后呢用他们来管理这个地。好，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下面来发展。你来看的时候，当亚当和夏娃起初的时候是要来生养众多来管理这地，神就赐福他们这个使命。我们今天上午来讲到救赎的时候提到了，当人类败坏之后 神的咒诅也在生养，也在什么管理，对不对？地长出荆棘来，然后我们姐妹怀孕的时候有怀胎的苦楚，这两件事情就显得生养和管理都非常的困难，这是罪的结果。好，因为这样的一件事，神并没有改变这个初衷。所以今天所有的人，我知道我们还有慕道友在我们中间哈，那好了，慕道友还也没在做这两件事。 Everybody in the covenant of Adam， 每个人都在挪亚的约，亚当和挪亚的约里头，所以呢他也生养众多，他也来做工作，只不过他可能是断开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今天的工作跟永恒有什么关系。神把我做成一个工程师，好，让我的历史中让我选择这个工程师做这个 burn， 到底这个东西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吃喝只是挣点钱吗？所以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跟上帝分开以后，我们都会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生养都是变成完全私有的个人性的，但是在整个上帝起初的创造预定里面，这个文化使命里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要透过人类来做的。比如说今天我为什么说这个，对，包括基督徒，如果我问这位领事弟兄，我说你做什么的，你如果你回答说我是生养众多管理这地，那别人都会很奇怪，对不对？但是 reality， 如果你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回到圣经来说，我们其实没有离开这两个，包括待会我们来想福音事情都是这样，但你不会这么回答，你更多会一个具体的来说的，因为我们已经不再用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生孩子，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这样来想。因此当我们来思想这两个生养和治理的跟上帝的形象有什么关系，跟昨天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要具体来再详细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身份和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摩西的时代，人们是可以透过这个形象来表明有权柄的，怎么来治理当时的世界的。你想想在以色列那个，在如果出埃及的那个时代，埃及的金字塔，然后我们到后来看到的法老的这些，然后各种各样的神庙，甚至有也许我们到巴比伦的时候还有金像，这一些图形，这些雕像来表明什么呢？在当时那个地方也没有像我们今天透过电视来竞选的，那时候 image 怎么样，都是竖一个东西在哪里表明这个国家谁是主人。所以在它很广阔的，用中国的话，960万的平方公里上面，怎么样来表达这个形象，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法老像透过金字塔透过什么来表达的时候，他是这个国家主人。你们大概应该，我也许讲不用讲大陆，咱们就说大家都知道东欧曾经出现过什么样的事情，苏联红军占领过东欧，捷克、波兰。所以有一次我老板他出差，对他这个了解神的形象和上帝治理很有帮助，他自己就去短宣，然后经过广场的时候呢，他就问说那个雕像是谁，然后他那个人就说是 Russian， 然后他才明白了，他说那是苏联红军。所以当整个苏联解体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把这些红军拿掉了。为什么要拿掉？想想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明白，在老毛去世之后，邓小平重新改革以后，我们本来是所有的每一个城市都有毛泽东的巨幅的像，然后为什么它都消失了，只有天安门广场有那么一个，它代表当时政府的象征。当这个你我们说 image 好像也觉得说没有什么，其实你看看这个 image 是很有 power 的，它代表了这个权势统治的能力。你们看过美国的钱吗？对不对？那钱上中国的钱也有，中国钱过去叫人民币，对不对？所以人民是个国家主人，然后里头有很多工农兵的，现在几乎没有了，有一段时间用毛泽东很多，对吧？100块钱用什么的。然后呢，那我在比较这个钱币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钱币很有意思，它我们的100元是用毛泽东的哈，开国之父，然后美国呢钱币用什么？开国之父是一个 dollar 还是10块钱还是100块钱？1块钱。好，这里头我们想到的说 这个大的君王要值钱，所以给他100块钱，对不对？但是美国人想到是开国元勋就是1块钱，为什么用1块钱？想想，对了，好 ，you get it， 就是说，当上帝要治理他的国家的时候，他要让他的形象在他的地狱里面，不光是在伊甸园，要到整个的宇宙，在整个的地球上来表明，上帝拥有这块土地，上帝是这个土地的管理者，我们是他的形象，是他的 wise regency。所以1块钱，我觉得美国人这点上，我不知道他们肯定不是这样的神学了，我相信。但是我自己就是说，在想的时候有点意思，因为流通很多，所以每个人用到1块钱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开国元勋 George Washington。He is most popular。我们每一个人见到所有一个人的时候，看到说这是上帝的形象，你是，我是，他是，所以看到说这个地方没有一个证据说上帝不在这里掌权。不过因为我们离开神以后，都觉得好像上帝不在这里。但是你看看他，看看你就知道，上帝是在这里的。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这样缘故，我们来看到说我们的都市化，我们这次现在竞选的人，他为什么要上电视啊？他的口才，他的市政演说都会影响这个 image continue， 对不对？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说法。所以上帝是要布满他自己的形象，来代表他的权柄，设立在每一寸属他的土地上。好，要使他们生养众多，不是一般的生养，要生养上帝的形象，然后要把这个形象布满到地极。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可以再仔细来看到，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职分跟我们的形象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再来看生养众多和管理他的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代表谁来工作的，为谁工作的。好，我们先来看生养众多这个主题。当我们来思想生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今天我们的学校，我们鼓励我们那个葛阳哈，就一个孩子多生一个哈，再生一个。的确是，当我们你想想，我们中国人来生养的时候，当至少说繁衍我的后代，我们不想上帝了，繁衍我后代，我的影响将来是透过这个孩子来表达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在中国文化里面，在中国都有的。所以当我们刚刚举的那些例子里头，都是要表明说我要传递一个消息，传递一个我的价值，我的思想或者我的想法。所以你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把我们好的坏的，我们没有达成的都交托给我们的孩子，将来你就完成吧。所以我们期待，我们过去没有弹过琴，我们现在美国孩子都有琴房哈。所以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来做。说生养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到底神要说什么，这个基本的命令在今天的美国的文化中实际是很惨的。你如果对比一下现在欧洲的情况，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欧洲的原来受基督教的影响的人，现在他们已经没落，不相信上帝了，所以他们也不重视生养了。所以呢，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穆斯林，去那边生下来都是穆斯林。 Do you get what I'm saying？ 就是说这样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都变得很多人都是很 selfish 的。生孩子，哎呀，神很麻烦的，生一个啊，再生两个吧，至少平衡了，对这个地球多了也不好。我并不是在这讲，就是说不要计划生育，不要那个啥。但你看到的时间有一件事，现在有一种最出名的人叫 Dean， 对不对？ 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 think。 那这一组人哈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觉得孩子很讨厌，对不对？觉得孩子很麻烦。但事实上孩子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不光是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中而且属归属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产业，然后是上帝托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思想他是上帝的形象的时候，我们要生养 的有智慧，我不是讲大家深的越多越好，我自己去见到过一个人，我不是他是很能深的，我就记得是一个 Ohio 人，我那次在从这个飞机上过来，我现在坐飞机比较多，他就在这个 Scout 工作，然后就是种子公司哈，然后我问他你有几个孩子，他说我有五个，哎呦，我说你生这么多啊，他是个基督徒啊，是 homeschooling 的，他说我们在生孩子的时候我是想生两个，可是我太太我没结婚呢，在谈论这个婚姻将来的时候只生两个，他太太说他生两个的话呢我就不跟你结婚，他说为啥，他说哈，两个孩子啊，你想想你养养几年他们就走了，然后他说你想想在 Christmas 的时候家庭团聚是什么样的，然后想到的感恩节是怎么样，他说等你老的时候如果有五个孩子怎么样，因为这个男的一想他说、哦、这个美景是不错哈，最后就被这个未婚妻给说服了，他真生了五个哈，他的生活也是很美满也没有缺过，那这都是很简单的我们的日常的情怀，人之常情，都可以看到说一个孩子在一个家中带来的快乐是你现在的劳苦中间是可以有享受，当然也有很多的痛苦，所以圣经中往往讲到说儿女是我们的赏赐，也是耶和华的给我们的赏赐，然后通过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神不是一个咒诅孩子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让孩子到他那里，他祝福这些孩子，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形象，进天国都是这样样式的，所以我们基本了解这个概念以后呢，我就要特别提醒一个，我们不光是简单的生，而且是生上帝的形象，生是容易的，养并不容易，我在这个教会讲过这篇道以后呢，后面这个没讲清楚，所以有一次一个姐妹生了孩子了，然后我们就去看她，牧师呢就去看她，教会执事呢就会带饭菜去哈，我们教会是有长老和执事的，长老的工作呢主要是教导和为他祷告，属灵的喂养，执事们呢就会小组长呢就带饭菜去，是地是爱心，两个都是爱心，不同的表达，那我去的时候就问看他挺累的，我说哎呀生孩子不容易啊，他说牧师啊我已经完成这个你上次讲到说那个使命啊，我已经生养这么多，我们家第三个都生了哈，都生了第三个哈，我说好好好，但是我说你这个才做了一半呢，生出来是容易啊，养一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生虽然经过怀胎，你如果生过孩子就知道，我知道不容易，九个月出来以后哪个更难，当然是养难，对不对，每一步操心，每一步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当上帝来讲这个生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生养，他们的身体的生养，智慧能力技能，但是还有一个生养就是跟我们讲的福音使命有关的，上帝不光是养一个，你知道我们堕落之后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对，我们知道是上帝的形象，同时呢有罪的玷污，所以除非这个孩子将来能够信福音归向上帝的，他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能够完成，继续完成生养，然后继续完成治理，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这个生养在整个的圣经中讲的很多，如果你看任何一个约都会讲到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们的后裔的，挪亚进去以后进方舟，他说这个约是给你和你们的后裔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这个约你们的子孙是吗，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后裔的，大卫也是说有一个要坐在宝座上，你的子孙永远做王，所以上帝的应许，我知道我们是很多人，多少人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举一下手，第二代的基督徒，好，你看这感谢主哈，多少人是第一代的，就是刚刚我们不举手的，对吧，不用举了哈，几乎都是第一代了。好了，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有一个误区，似乎认为说哦，我们有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就等着孩子长吧，跟我们家混吧，混大了以后呢他到时候做选择选上帝，其实上帝是期待我们这些孩子我们的儿女要得救的，新约也是这样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完一篇道，下面的人都悔改了，比这人多多了哈。然后悔改了以后3000人悔改之后，彼得怎么说呢，当时他们悔改就说，他说怎么样领受福音，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后裔和远方的人，听明那三个是你们的后裔，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 我们注意到我们在一个家中只要有一个基督徒生下那个孩子哈，你就要有不同的方式来看他的。当然我们如果是他不在一个恩典的环境中，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是在已经在约中的时候，这个孩子神看他是不一样的。我给你再举一个圣经的例子，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在婚姻中，他说丈夫因着妻子的信，丈夫就圣洁了，反过来妻子因着丈夫的信他圣洁，他说不然你们的孩子不洁净。这里并没有讲这个孩子是否永远得救的问题，就讲我们今天上午讲那个约的问题。他在 covenant 在约中呢，神是期待这些孩子要领受上帝恩典的，不是说自然得救的。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讲的说上帝没有孙子都有儿子，这是我们讲每一个人跟上帝要分别建立关系。但是感谢主，这个姐妹和弟兄他的父母亲给他们一个环境，他们在小的时候就上帝恩待他们，他们来选择上帝这个恩典，来回应上帝的爱的时候，这是他父母亲在这里头遵行神的教导，因为神说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的。所以你想想哈，带孩子学钢琴是并不难的，但是要带一个孩子信主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教会呢，就是每年我们都会有有婴儿受洗或者有婴儿的 dedication， 两种方式就是不同的表达。 dedication 我们都会让父母亲来预备，说我们在众人面前把这个孩子献给神的时候，来说不光是他有一篇祷告，而且众教会弟兄姐妹说你们都是他的 godfather godmother。 你要当主日学老师教导的时候，别说老师太严厉哈，我们都一块立约的，所以老师是要把这些信息，上帝的爱、悔改、赦罪的恩典要告诉他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信息，不断的提醒我们是在约中有约的，不要等了这个孩子说哦长大了你来选吧，因为我爸是这样经历的，我是这么经历，就是我爸就这么过来的，忘了实际神在第一代和第二代身上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上午说的那个 Ruth Billy Graham 的太太，她从她是第二代基督徒，她从来不知道她哪有什么时候不是基督徒，当她重生她不知道，她自己有觉知悔改的这一刻，但是呢她并不知道她哪个时候是，她知道有得罪基督的时候，但她从来不知道她哪时候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假中立，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实际世界没有中立的，只有一个有上帝的观和没有上帝的观，这两个观念在那的时候呢，你假中立呢，就是说你觉得说我可以选择善，孩子可以选，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养的中间呢，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的眼泪要付出的，很多的为孩子要设想的。所以我就希望这个教会，我知道我们还没有那个中文部的牧师，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在约中的孩子。我在我们的教会开始上任的时候，我就说我有三个条件要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因为我也可以 bargain， 因为我有很多的 offer， 不是骄傲，而是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说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将来可能会回国，所以我也不想离开我的教会。那么但是我对教会说的时候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我觉得呢，如果教会有一点钱，我当时是20个小时，一部分在这个第三千几年工作，只要有一点点钱，第一个不是建堂，第一个是有一个工人来做青少年的同工的工作，让第二代的人可以信靠福音，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可能是英文，对不对？因为英文对他们是 so dear as mother language， 像我们愿意中国人聚会一样。你为什么让他一定要学中文呢？当然我们知道从宣教的角度，将来他们很学会，你也可以在讲中文以后很吃香的。每个人都要学中文了，你看美国人学中文，刚刚我们那个弟兄，我们在他家吃饭的时候，叶弟兄讲他女儿回趟中国都很愿意学中文，自觉性大涨，对不对？那这是他长大明白了。可是我们从我们角度，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现在是不是看重这个儿童青少年，把福音的种子给他们，将来从老都不偏离，是按照他们长的这个环境喂养他们，这是第一个。那最后我觉得后面的就不那么重要，但是跟今天有关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不要期待的是自然而然他们就会有一个，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由于没有按照智慧和爱心来这带这些孩子，他们就觉得说你现在 drag 我 come into the church， 当我到了15岁16岁该开车的时候 I say goodbye。这是很可怕的事实，这并不是他去不去华人教会，这不是 issue， 他有没有在神的家中，这是一宿。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第一代在这里的移民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一个 long term， 因为圣经中讲到生养众多，不仅仅由于从新约来看，由于从堕落之后，这个生养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和简单的养，而是要属灵的喂养它。我们在这时候让我允许我来看一下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回答了法利赛人教导，说什么是诫命最大的。他22章就是37到38，他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在哪里出现的，是生命记第6章。如果你看生命记第6章，你在生命记第6章的时候表达了这个经文的一个结构。他前面的时候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进行爱主你的神，独一的神。当这个话说完以后，所以就是马太回答的时候，就耶稣基督，马太记载耶稣基督话的时候呢，说出这句话。但是接下来就是讲我们刚刚讲的儿女的，紧接着他就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有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在讲什么？两个重点，一个方向说你自己要殷勤的来记在心里，第二个呢，你要全方位的，从家到外，甚至你的 culture 文化的环境里头，都用神的话把他们包围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在生命中他竟然把这句话放在那里，紧接着讲完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接下来就讲到这个属灵的遗传是我们在今天来说再重要不过的了。我们在生养的时候不是生养一个一般的后代，他生出一个上帝的形象但是亏缺了的，我们要靠的福音把他养育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从来有没有想到过大使命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生养众多有什么关系吗？我原来一直没有想到，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很有意思。所以当这个生养的使命实际上在新约的时候，在福音使命就 take 一个 form， 就是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是一个很有关系的意思。你看到耶稣基督战胜死亡之后复活之后他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哦、oh, spiritual birth， 对不对？属灵的生养。耶稣基督当然自己没有肉身的生的孩子，那些其他现在的所有诈话是假的，不是历史事实。保罗也没有生孩那个，但是他对提摩太怎么说？你是我的真儿子。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都有一个属灵的生养，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权能够有孩子的，就是我们肉身的生养，这跟我们的环境很有关系，但是我们都可以有什么属灵的生养。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没有我们肉身的孩子就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缺憾，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肉身，就是可以属灵的生养，让这些孩子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成为上帝的形象。所有神所收养的都是他的儿女，从这个观点上来说，这个领养的这个教义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中国人呢是什么？血浓于水的，对吧？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去 adopt？ 这次在四川我们就看到政府第一次来让中国第一次有这种，就是说没有对海外开放，向中国人开放，说是来 adoption 这些受灾的一些孩子。但是呢媒体报道就是说很失败，因为呢这些孩子呢，好一点的孩子呢，就如果他们能找到亲戚他们都留下来了，真正交给政府的孩子呢，不光是有残疾，就是受伤的，他可能原来就有一些问题。所以当这些充满爱心的这些都不是基督徒的这些父母亲来想要来收养孩子的时候，一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心凉了。他没有能力，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孩子，因为这要超越人间的爱。但上帝是非常有爱心的上帝。我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基督，就是美国的基督教流行曲，那个 Stephen Curtis Chapman， 他声音很高哈 ，pitch 很高的。那么我是在田纳西去到一个美国教会开会的时候呢，晚上我们一些牧师聚集的时候，他就来，来弹琴唱诗。那其中他讲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一在1996年，当时中国的 adoption 就是这个领养呢，还没有向西方开放，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文化里头是很爱什么的，很爱面子的哈。所以我们是不能够说我们有些很多的女孩婴孩会弃婴的，所以我们就自己把她养着，不也没有能力要养，所以很多的照顾就不好。那她去的时候，她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流行歌手，所以一个文化的使者，她不是像我像牧师就这样去了。去了以后呢，她就想说她有三个女儿，就是自己生的，但是她就有心，就是到中国去以后，她就知道这件事，她一直有心要 adopt 这个中国孩子，但是就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成型。所以他就跟这个当时的官员来讲，所以他们不同的人都讲，讲完了以后呢都没有什么，中国你知道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没有关系，一有关系就有关系啊。所以呢他呢就最后就是在最后两天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私人的交谈，那个官员就好奇，就是说这个是民政部的，他说哎 Steve 啊，你为什么要这个就是说要领养孩子，是你没有孩子，因为不好问嘛，是不是你们家不能生？哦，他说不是，我们家已经有三个了，但是就是说我就很喜欢中国孩子，就想要。他说哦，那为什么中国孩子？他说其实也没有了，就开始讲他的信仰，很简单讲说神怎么收养我。还记得今天早晨我们讲课讲到 adoption 是 one of the gospel， 神怎么收养我？他就讲了他自己的故事，从怎么样的浪子到神的家中，然后讲完了以后，那官员也流泪了。之后他说哦，我现在知道说这跟你的信仰有关的，不是你心血来潮什么样。之后呢他说、哎、这个事情好说，我们以后再联系。那之后呢，因为这样很多的这样的人在中国的这样的奔走，这外交的使者，最后中国政府就开放了，就没有什么面子的问题，这些孩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孩子带到美国。所以他有三个婴儿，他那天晚上就给我们唱了他那一段时间心境写的时候说，当爱把我涌到神的怀抱里所产生的结果，就唱那首诗歌，很美的诗歌。所以这个是带来很多的，如果你们在你们的这个，我不知道在麦迪逊是怎么样，在奥兰多会有，在其他大一点城都有，他们都有一些都是美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到中国很有爱心的 adopt 一些孩子，来了以后他们组成一个家庭，因为领养孩子很不容易，1岁以前很比较容易，2岁、3岁、5岁以后，10岁带来的孩子问题非常多的，就有点像我们刚刚信主到教会那副模样。年没进，我刚刚信主到教会，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浪子，然后到教会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对不对？都觉得跟我们原来生活方式不一样哈，我们都有同感。所以呢，这个孩子如果你 adopt 一个10岁的孩子很困难，所以他们就有这个 socialization。最近我们教会就接到一封信，就讲到说他们要到奥兰多，是 Georgia 的和奥兰多的佛罗里达那个聚集，说我们教会能不能有一些文化的活动，让他们回忆起他们是中国人。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并不是要灌输一个西方的文化，真正就是要把福音给他们，而让他们找到一个根，你的根是中国，不用为中国人感到什么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让我们思想，说我们生养的时候是不是传福音有怜悯，看到这些弃婴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做的。这是生养众多，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些错误，我希望借着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生养上帝的形象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一个特权。不要小看你孩子在你手中花多少时间，我知道我们在座的父母亲肯定要做这个司机，对不对？当你孩子到了初中高中，你不断的开他参加这个比赛，参加那个球赛考试，然后钢琴，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值得的，这个投资是值得的。如果你是为把这个孩子在上帝的手中建立起来，是 worth to take 的。我不知道你在看这些孩子怎么看，这孩子在上帝的手中的确是珍宝。如果你把这些上帝的形象啊，如果你没有看过一个那个戒指，然后就看那个宝石，宝石不同切的时候颜色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红宝石、蓝宝石是因为切的，所以你完了以后，你看它的时候，这些孩子实际 multifaceted， 看到这个孩子这个特点那个特点，就像因为是上他们是上帝的形象，虽然亏缺了，但是透过福音你在看他们的时候，你可以接纳他在 teenage 的时候叛逆，接纳他在不同的时候对你的不敬，可是因为上帝真是爱他们这些人，所以我们来思想在这个世界中要来伸扬的时候，这是第一个使命，上帝要让我们来繁衍后代。我们繁衍的时候跟猫和狗不一样，我们繁衍出来是什么？上帝的形象。这个都是一个生物的繁殖，但是不一样。好了，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讲这个管理。如果说前面的这个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相连接的地方是带领门徒的话，现在来看这个工作的使命的时候，那就也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治理一个地面一个疆界一个领域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美国打阿富汗，用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哈，我很不希望美国打阿富汗的打了，然后又打了这个什么。但是呢，你就在战争中间，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最后解决问题的是什么？陆军要 deploy 这个 infantry， 对不对？步兵要去的。你不管你多少的海军陆战队，然后打完了以后，你如果没有人占领那个阵地，去那儿你就是没有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就当上帝要托付管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整个在历史中上帝要人在世界各地在他所造的星球上要来完成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要来管理世界。当然在这个文化使命的管理的时候，基督徒在实践的时候是五花八门的，对不对？你们在这个 Middle West， 你都知道有一群人，我们把它称为 Amish， 对不对？ Amish 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的使命就是跟耶稣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农民在圣经中讲了很多农民的事，那我们就做农民。然后呢，耶稣做木匠，所以我就做木匠。所以你们在座的人都不是忠心跟随耶稣基督，你去做化学，你去做化工，你去做什么？他们是一个极端，但这些人实际是很爱主，但他的解经上有很大的偏差。你就看一看圣经中，到了所罗门的时代都有 MBA 了，对不对？做贸易了，对不对？在建圣殿的时候都有交换，然后带来很多的香柏树，然后来建圣殿。所以这实际上呢，整个在治理上帝世界的时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繁衍的时候是这样思想，我们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仍然要思想上帝怎么样来让我们来具体的管理他的世界。那么在整个人类的文化进展中间，尤其是基督徒来看文化使命的时候，的确有不同的看法。刚刚我指了一个极端，就是有点反文化的。所以阿密士的话，他们在政府的周围，政府在他们周围有一些 emergency 电话，他们自己不用电话的，他们也不看电视，因为他认为电视里头有魔鬼，就是因为电视的确有不好的东西。所以那怎么样来改变这些领域到底在哪里？那同样我们对网络怎么看也是一样的。这些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你在这个网络上载什么东西，就代表上帝在这个领域有没有说话权。实际是这样的，当我们来说思想上帝的国度在每一个领域彰显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领域要反映出上帝的公义、良善、慈爱来。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时候，有很多的功课我们要来做。你比如说我们看政治领域好了，天主教，你们知道天主教的结构里头，你知道它是教会在从一个意义上，它是因为教皇是基督教的代表，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呢，如果要代表说上帝在这个地上统治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拿破仑加冕的时候是谁给他加冕的？是教皇给他加冕的，来代表说上帝给他授权。 所以天主教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把教会呢架在其他的structure 上 family， 然后这个政府、经济、教育、音乐、政治，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是这样来看的。所以但是事实上呢，在圣经中不是这个教导的。如果说旧约的确是神权政治，因为在旧约里头不分的，就是说祭司、先知和这个君王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本圣经，对不对？君王有自己的圣经的。当君王和祭司不好好做事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让他们守摩西的律法，回到上帝的恩典中间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背约的行为会这样来治。可是当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把一部分的权力给了谁？给了教会，就是我们讲属灵的这个治理的权利。但是呢，把另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今天讲律法的三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就是给了政府的。说罗马书第十三章、提摩太书三章都在讲你要为在上祷告，政府是什么？所配的刀剑，就是它不是空空的，它是要让人来守法，所以你要为在上的祷告。所以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基督徒在看这个信仰的时候，实际要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不是简单的说哦，我就读圣经就够了，要好好读圣经，但是要有一些很清楚的经过反思，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怎么样把圣经的教导用在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里头，怎么来反映出这个地上的结构，更反映出耶稣基督在天上掌权的那个象征，直到他再来。所以我就随便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样，我们看教会，教会中我们有治理，对不对？如果你们教会中是什么样的这个治理结构，我是不知道。有执事是吧？没有长老，对，所以执事就是说，所以对我你没错，所以你们就会请不同的牧师到这里来 minister word， 就宣讲神的道。然后呢，然后你们就做关怀、怜悯、团契、主日学的教导。这是不得已，但是教会中呢，要有长老和执事，就是牧师是长老之一的，他就教导的长老。那还有治理的长老。那教会中很多的治理要做。今天中午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这个教会将来神怎么用。其中一个这个教会就是在爱心上面，在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治理？是不是有一个团契是知道，当别人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感到说这个教会是 welcome 他们的？是说伸开膀臂，是让他们到这个教会来，这都需要有人来安排，要有人来治理，而不是说没有牧师好像就群龙无首了。不一定的，我们在中间也有，我们被服侍，但可能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全职的人是一个教会的 blessing， 他可以祈祷传道，来思想教会的方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教会要做什么，那么弟兄姐妹就来一同同心合一来做这个。我刚刚问了一下我们教会这个东西多少年了，他说我一来的时候就在这儿了，所以说也就是很长时间了。所以一个教会没有，我们讲培灵会，对不对？我们的教会要更新。当我们来思想说 OK， 这个当然这个道理很好，就是说同心合一，然后一直长进，然后我们就按这个目标来走。但是人不是一根弦啊，就是说你不能从一个方向把这个人永远带到他。可能有的人是思想型的，有的人是主动做事的，有的人呢是有爱心关怀内在的，所以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中，每一年一步一步把教会，带到一个讨神喜悦的地步。这个时候，教会什么样的人，他们现在传福音的策略是什么，这都需要思想的。所以，这个治理的工作在教会中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除了教会之内，我们再想一想，在我们上帝托付的工作中间，你们多少人是在做教会的牧师的？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什么？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做文化使命的，对不对？当然文化使命中，当然你可以摆一本圣经在那里，没有问题，别人感兴趣就会问你信仰，你也可以告诉别人传福音。当然你不要用工作的时间，你用吃饭的时间哈，就是说你明白，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也就是说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用了六天是工作，一天敬拜，当然这个是安息日集体的敬拜，平常我们是敬拜的，那个敬拜我们的祷告跟上帝有关系。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工作使命 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都有的。你有没有想你的工程师、你的教授这些职位是上帝托付你的，而只是说混口饭吃？我知道每一个行当都不容易，而且不是每个行当一定要做的成功，所谓的成功才能荣耀上帝，因为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当然我们都很高兴看到这个这个不是微软那个有一个叫做 microchips 那叫什么Intel， 对， Intel 的副总裁，谢谢呀，你说我这个怎么脑筋不好用了。那 Intel 副总裁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他写了一本书《平衡的艺术》，当然里头总体来说是不错的。那在这本书里头呢，当然他很有名了，英泰的副总裁是基督徒，所以那本书在中国很畅销啊，每个人都觉得说我要治理都应该这样啊，那这样就荣耀上帝。当然这样的见证是很美好的，对不对？因为神给了他这么多，所以他就应该付出这么多，但是未必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这样的。如果我是因为爱上帝，然后知道工作是使命，然后我每天工作24小时，那你不是在敬畏上帝，你是工作狂，对不对？所以这里头都有分寸的。因为我有一个基督徒，我们在FSU， 然后我们都是同大学同学，就是他比我们高一届，我们一块读研究生。有两个人他信主了，还有一个人没信主。那个没信主的人当然做得很不错，然后之后这个信主的这个教授非常的爱主，做工作也做得很好。他每个星期六都打开他的家，有很多的这个 FSU 的学生到他们家去吃饭，然后跟学生查经。他自己到德国 sabbatical living 的时候，就是住的 apartment 也接学生呢。他回国探亲的时候，他去上海开会，就把他爸妈妈接来，然后让他们封闭在那儿，然后他晚上就跟他们讲福音，他们都信主了。所以他是很爱主的一个人，他工作做得很好。但他有一天给我讲了一个道理，对我印象很深。我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劝我们的女同学，她的身体都，那个女同学太要强了，要强到一种地步，我们一块打乒乓球哈，那个我那个同学说，你一定要输给她。我说我干嘛输给他？我说打乒乓球是玩嘛，对，就打得好玩。他说：“哟，你要是赢他的话呢，这个他不好受了。”他就讲了他打网球要打第一，然后就找教练，然后超过那些男的。但他最后的时候身体是透支的，最后打乒乓球的时候毫不客气，该赢就赢，赢完了以后我就道歉，对不起哈、啊。就是说人家是姐，人家是女的嘛，要打赢他也没有什么。不过这个就是说我就是有点让他感觉就是说。不需要每个人都让着你，就是你不要把你身体所有东西都付出来卖给这个公司，你是为上帝做的。所以你那个平衡的认识，就是说那个这个最后这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我给他只拼8小时，或者说拼10个小时，因为这就是他配我的。我如果在12小时我不能好好的做，我一定是在12小时偷懒了，我做了其他的事情。当然我可以知道公司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要加班。我在讲这个文化使命在中国的时候谈到这个事情，我刚开始以为中国的员工都偷懒，不是的。我因为刚开始去中国就讲这个，说你们要尽心尽爱上帝，然后下面的人就给我讲，他说美标哈 American 那个 standard 让这些人都是工作12个小时的。所以那个有一个姐妹，她就变成，她并不是说真正明白说工作中见证上帝，她就说不好意思，所以她就加班，所以她其他人加班，到最后她的婚姻出问题。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拼的是上帝给我们这段时间，我要好好的为这个上帝来做见证。当公司没有升你的时候，就升迁你的时候，老板没有拍你板掌说啊做得很好的时候，你怎么想？如果你真是尽心尽意做了，完成你自己所托付的，你最后知道你是跟谁交账的？上帝交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在中国人在美国的环境中竟然会受到一些就是说不公平的待遇，因为我们尤其我们做了 PhD 然后到公司里头去做一些事的时候，有些活是蛮简单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动机。在这个保罗写的书信里头提到说，我们做什么都是做给神看的，是做给神，从心里为主而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老板就是天父在上面看着我们在工作中怎么见证他。我们是把工作看成 workaholic， 还是工作是我们用来渠道来荣耀他，完成他使命的？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这个无论在教会中，在外面， 在家中，这些所有的治理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的宇宙要恢复那荣耀的状态。我们今天怎么样做，是跟将来有极大的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同来思想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双重的使命，我都是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是在一起的。当我们来做，如果没有堕落，请弟兄姐妹想一想，需要不需要救赎？不需要。我再问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救赎的目的是为什么？荣耀他，来称颂他，对不对？当我们这些人都能够被救赎，我们到明天再细讲的时候，看到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地上彰显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够顺服神，按他的心意在地上行事的时候，福音的使命就为文化使命铺路了，以至于上帝的心意达成了。因为堕落要救赎，救赎以后以至于完成上帝给我们托付的工作使命。当然到新天新地都没有生养了，因为耶稣也讲过了，因为所有的生人数都满足了，属灵的生养也做完了，肉体的生养做完了，但是将来是永不止息的，跟上帝在他的国度中每天发现上帝的荣美，发现在这宇宙中的规律，在每一次的赞美中又再次认识更深，再次惊讶他的美丽、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永恒。当我们来思想上帝托付给我们生养众多和治理这万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形象。当我们被上帝派遣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上帝，在其他时候被派遣出去成为圣灵在这个地上的见证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一同来在这个国度上见证上帝的国已经来了。当他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虚膝，都会向他欢呼说，宇宙的大君王，你是值得称颂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两天思想你在创造之初也在救赎历史中为我们所赋予的使命。在我们堕落中，你爱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要成就你自己在管理宇宙和充满着宇宙中的美好的旨意。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的教会，让麦城这个教会设立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华人教会是你恩典的管道，真理的柱石，是你使命的发光之处。求主你就使用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这个教会还是在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为你的国度的缘故说，主我们爱你，你来帮助我们对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忠心良善，有见识的来侍奉你。让我们一同来荣耀你的时候，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所思所想都满有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中间。这样的感谢祷告交托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